请睇《感应篇》第八十节，见他荣贵，愿他流贬；见他富有，愿他破散。以下是阴藏之恶，注解里面第一段讲得非常好，凡人荣贵皆非偶然，皆其色有善缘，宿直得本，更其祖宗积德，乃能如是。见之者当起追慕之心，非慕其荣归，实追慕其前修也。我哋就睇呢一段，呢种恶意情执，古今中外都有，唔单止人道有，畜生、饿鬼、地狱里面亦有。呢种系迷执太重，世间人边个唔贪财？佢如果唔贪财，佢就唔系凡人，佢系圣人。凡人。起心动念为烦恼所盖覆，乜嘢系烦恼？贪嗔痴慢，凡夫生活喺贪嗔痴慢里面，佢点会唔苦？贪嗔痴慢嘅心念，能不能得到富贵荣华？同各位讲，绝对得不到。注解里头讲得好，佛菩萨是这么讲的。我们再看看每个宗教，他们的上帝、神圣亦都是这样讲法。富贵荣华不是偶然的，都是过去生中培植的。佛家讲得好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明，你如果想知道你前生收的是什么因，你一生你所得到的，你所受用的，就是果报。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前世种的是什么，你一生的受用，你一生的享受，你一生的际遇，就是前生做的因。 佛又讲啦，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你想知道我来世是点嘅？来生好唔好？咁就睇你呢一生所造作嘅。你呢一生种善因，你来生一定得善果。呢一生你嘅心行唔善，来生边会有善果？呢个大道理我哋要懂啊！佛同我哋讲财富，你呢一生发财啦，无论你用咩方式，你经商亦好，做工亦好，从政亦好，而家我哋都知道好多地方政府嘅官员收受贿赂，收受贿赂仲系命里有嘅，命里冇嘅先收咗少少，马上就出事啦，就触犯法律，接受法律制裁处分。贿赂收得再多，一生都冇出事，命里有嘅。佢唔受贿赂，佢命里仲系有咁多财富，不过点呢？来得迟啲啫，只系迟早嘅事情。命里有嘅，抌都抌唔甩；命里冇嘅，求亦求唔嚟。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，自己细心谂下，我似唔似个富贵命？再细心去深思，我该唔该得富贵？大家读过《了凡四训》，你睇了凡先生就能反省。佢是聪明人，佢是有智慧的人。佛同我哋讲，财富是点收嚟嘅？财布施收嚟嘅。佛劝我哋种福，世间有三种福田，是我哋种福收福嘅地方。第一个福田是父母，父母是恩田，孝养父母嘅人有福啦。第二个是奉事三宝，三宝是敬田，但是三宝要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这个道理有几个人懂？明理的人懂。我在讲席跟各位讲过好几次，现在新加坡的纳丹总统，我好钦佩他。他跟我讲，他好尊重佛教，佛教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这句话是内行话。 我哋佛门里面好多出家人都讲唔出嚟。所以三宝要重实质，唔重形象。呢次台湾遇到大地震，南投普里一带好多寺庙都被毁咗啦，喺地震之中毁咗。有人就问：咁多修行人点解仲遭嗰种难？其实好简单，佛法重实质，唔重形式。换句话讲，重视真修，唔重视外表。外表装嘅嗰个模样唔得噶。忏文法师亦住喺南投地震区嗰一带，佢嘅道场点解冇事？佢系一个真正修行人，自自然然有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，真修行嘅。前几年我听讲世华印刷厂仓库附近遇到火烛，佢仓库周围四周围啲屋通通烧咗啦，只有佢嘅仓库冇事。仓库里面摆嘅系大藏经，啱啱印好嘅大藏经摆喺佢里面。有龙天善神守护，我哋深深相信佢嗰批经典绝对起好大作用，必然将来供养真修嘅人，祖师大德先会有善神守护。经嘅数量好多，散喺四方，唔知边个地方有真修行人。所以喺间寺庙着上出家人嘅衣服，呢种形象心行都唔似佛菩萨，咁冇用嘅。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讲：该点生死仲系点生死，该点遭难仲系点遭难。所以要真修实践啊！试问我哋有冇孝养父母嘅心？有冇孝养父母嘅行为？你做到未？系咪真正恭敬三宝？恭敬三宝，日日香花水果供养，每日叩三千个响头，心里面仲系贪嗔痴慢，冇用嘅，假嘅。我哋攞咩嚟供养三宝？要攞真正嘅修持。佛喺经上教我哋做嘅，我哋做到未？佛讲得太多啦，我哋选择咗五个科目，正业三福做到未？六和经做到未？三学六道做到未？普贤十愿做到未？其他唔讲，就呢五个科目。 我哋都能做到，就是奉事司长。就是真正皈依三宝，敬田里面种福，呢种福大啦。第三个是悲田，悲田是救济一切苦难众生。这种是重福，所以你财布施得财富，着相布施是福报，离相布施是功德。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世间人都贪图财富、聪明、健康、长寿，呢啲系果报啊！你唔肯修因，边嚟嘅果报啊？你想得果报，一定要懂得修因，所以财。越布施越多，布施是修因嘛，你因修得多，果当然多，法布施多，聪明智慧增长，无畏布施多，无畏布施是真正以慈悲爱心照顾一切需要照顾的人，年老的人、残障的人需要照顾，需要帮手。你真有这个心，遇到了真肯做，你的果报是健康长寿。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佛菩萨教诲我哋，所有宗教神明都教我哋，不义之财绝对唔好取。不义系乜嘢？唔应该得到嘅。不义之财，你如果得到啦，往往有好难想象的灾难，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有，都好多的。前日我们在报纸上看到，澳洲政府准备立法禁止赌博，现在澳洲在网路上发现有赌博的行为，好多人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、离婚、自杀，造成社会严重的损失。他们要制定法律来禁止，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，这种是一种真正保护人民的措施。我们从了凡四训里面得到启示，袁了凡做院长的时候发了个善心，减免 全怨人的田库就是田租，减租几十万人得利益，他这种义举就得到万善了。澳洲政府那些官员，他们懂得这个道理，立这种法来执行，这一念亦是即万善，不止万善，很多人得利益。没有一个宗教不禁止赌博的。中国古圣先贤苦口婆心劝大家安分守己，积德修善，你前途一片光明。哪一个人发财是靠赌博起家的？哪一个人发财是靠偷窃起家的？古今中外找不到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事实真相，佛菩萨时时教我们安贫乐道，知足常乐。我们在其他宗教典籍里面亦看到所谓神贫，贫是物质生活不丰足，神是精神生活充足。在中国儒家，孔老夫子时时赞叹颜回，颜回是物质生活贫乏，一旦食一瓢饮，吃饭连饭碗都没有，用竹编个竹篓装饭，饮水连只杯都没有。用个葫芦挖空做个瓢来饮水，贫穷到这种程度，他贫啊。但是颜回之乐，没人能同他相比。他乐什么？乐的是道，安贫乐道。那种是圣贤之乐，贪嗔千万的烦恼通通断了，他的乐我们凡夫不知道，他的心境和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，那种境界哪个能想得到，哪个能体会得到，那种是他学养的功夫，智慧的圆满。读书学法无非是提高那种境界，令我们在它里面得真乐，物质受用是假的乐。我们讲直之中亦讲过很多次，那种乐等于世间人吸毒打吗啡，不正常的乐，正常的乐是觉悟、明理、了解事实真相，这种是真乐，绝对不在 物質生活的厚薄。而在自己的心底清净光明，遍照法界，表现在外面，佛家讲一片慈悲，基督教、天主教里面讲的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他们表现在外面，神圣表现在外面是大爱。爱护一切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，照顾一切众生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，神圣对众生的帮助着重在帮他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要从根本上帮助，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破迷开悟。苦从哪里来？苦从迷来的。乐从哪里来？乐是从觉悟来的。佛菩萨神明都有神通，他如果去赌博，他稳赢钱，为什么不用这种手段多赢点钱来布施做好事？这种是不正常的手段，这种是个罪恶的手段，所以诸佛菩萨神明绝不采用这种手段。佛菩萨教人是从正面的，不是从负面的，那种做法有流弊，会害人，佛菩萨绝对不做。我们学佛菩萨就要从这些地方学，一定要修正法，正中之正，正中之邪，除非在好不得已的那种手段之下，绝对不用它。所以诸佛菩萨有神通，神通能力太大了，但是绝对不用神通，用教学，用示范。为什么？它里头有流弊。如果用神通，我们知道妖魔鬼怪亦有神通，用这种方法来接引众生，众生会受迷惑，邪正不分，魔佛不分，那麻烦就大了。魔有的能力佛有，佛有的能力魔无。心善行善，以身作则，魔做不到。以正法劝告大众，魔亦做不到。佛和魔的分别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白。我们跟佛学，绝对不要跟魔走。 财富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一定要遵从佛的教诲，绝对可以取得。违背佛的教诲，用非法的手段去取，就算得到，灾难仲系喺后面，你冇可能保佑，唔会长享。所以我哋读完呢几句文嘅教诲，感慨非常之深。我哋一生绝唔做非法、违背佛陀教诲嘅事，咁就对唔住三宝，对唔住父母，亦对唔住一切众生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